我们在讲说根大，那个佛陀呢，他的重点是说，哦，这个根大呀，哦，这个根大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哦，他是讲说，哎，它因为跟外境啊这些东西的体性都不相同，所以绝对不是外境所生出来的。哦，本来啊，你看哦，他其实在讲完这个根大哦，跟外境体性并不相同的时候，其实可以打住了。哦，我一直讲说为什么他后来又解释了这么多非同讲完了并不是同，那为什么还要讲非异啊，又是异啊，或不是异等等。其实啊，后面的这些啊，最主要的它是在帮助我们断掉我们人类的二元。因为我们说哦，这个根啊跟外境啊这个体性啊因为不相同，所以不是外境啊所能生出来的。那么我们啊这个非常自动的就会去想说，哎，如果不是同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异哦，这是我们人类二元的思维方式。所以他就是怕我们又进入了这个二元的思考模式，所以他就会后面加了一段解释说，虽然不是同，但他也不是异。那你就会说，如果不是同也不是异，那就是非同咯。他说，哎，也不是非同，也不是非异。其实这一段呢，这整个 exercise 或佛陀讲这一段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他已经讲完了，其实是无声的，但是怕我们又陷入了这个二边的这个段这个思考模式，所以他再加强告诉你，虽然不是同，但他也不是异，那么它也不是非同，也不是非异。也就是说，只要你举凡能够用人类这个二元的思考模式或这个语言的方法去形容出来的东西都不对哦。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也是显现实相的一个方式，就是告诉你断四边其实都不对哦。这个是在根大啊、比较特殊的一点，它有多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好，那么根大哦很重要啊，根大就是说再讲一次，它虽然用眼睛来解释，但是并不限于眼根哦，眼睛能够看，耳朵能够听 ，right 那个舌头能够尝味道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根大哦，加在一起，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凡夫你的根呐、啊，因为受到了这个，我们说因缘就是怎么讲的缘起啊，缘起或因缘生灭，因为我们是染缘，所以你的根啊受限了，眼睛就只能看，耳朵呢只能听，而且眼睛呢可能2公尺以外的东西你什么都看不见了，耳朵呢再远一点隔了一个墙壁你也听不到哦、等等。那么他就告诉你说，这些东西啊是被我们的分别执着，被我们的染缘，就是被我们的业力所限制了，但真正的根大哦，它是其实没有这样子的限制。眼睛啊，你看看，就是说我们说上次有讲说有一个佛陀的是堂弟，是不是阿律耶尊者吧？阿那律尊者哦，阿那律陀尊者，他呢三千大千世界，他是个盲人，但三千大千世界他看的清清楚楚，就好像一个小果子啊，把一个小果子放在我们的手掌心，那么你就对着这样子看，看得这么的清楚。所以用这个例子，它其实是告诉你说，眼睛啊，或者我们的六根啊，其实不应该有受时空的限制。那么再来呢，它会告诉你，事实上啊，整个六根啊，也不应该分开，说是眼睛只能看啊，耳朵只能听。事实上，在我们最原始的状态啊，那六合其实是一精明，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有的功能是集于一身，你这如来藏本来就有这所有的这个功能，根本不需要去靠我们的六根去完成这件事情哦，全部都是因为后来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分别执着，我们的妄想妄念造就了整个世界，那么也造就了我们的六根，而因此我们六根也各自有功能，其实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哦，这所有的东西都被我们自己限制住哦，这个是根大。好，那我们下来接下来再讲事大哦，那个事大啊，哎，第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事啊，你就一定要对于事大做一个定义啊，事啊其实就是分别的意思哦，那但是你看嘛，我们人世间我们是凡夫啊，我们的分别是什么，就是很重要的，我们有分别心，非常强烈的分别执着，所以我们的那个分别啊，我们那个分别都是一个 怎么讲，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分别哦，都是分别什么，凡夫就分别好啊坏啊，是吧，那个善与恶啊，美与丑啊等等，但是你所做的分别是针对于什么样一个标准，是针对于你自己。对于我来讲啊、哦，我有一个，我 Tiffany， 我有我自己的这个知见啊，我有我的原则，我有我的这个价值观。对于我来讲，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对于我来讲，他是美还是丑？对于我来讲，这是善还是恶？但是对于我来讲，是善的，他就一定是善吗？肯定不一定。我相信有另外一个众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得到完全相反，180度相反的一个结论。这个就是我们的凡夫的事，我们的事啊，就是所谓的分别，可是是一个虚妄的分别哦，是一个不是真实显现出真实面或者一个实相的分别，所以是事。这个事啊，你不要把它一定要解释成你的那个意识心，第六分别意识心，我觉得那个是太狭窄。其实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的六根啊，都可以去攀援外境。对于攀援外境，都会有一个讯息进来嘛？哦，眼睛看到东西，耳朵听到声音，都会接收到讯息，都会领纳到我们这个外境啊所传达进来的一个讯息。那么我们眼、耳、鼻、舌、身啊，就已经可以做初步的分别了。所以有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哦、所以眼睛啊对外面的色相可以做分别，耳朵呢对外面的声音啊做分别，有的时候是有各种不同的声音，甚至这声音有的时候是有声音或没有声音，动或静，但这些全部都是分别哦、所以不见得光是你意识心啊什么在做分别，那个意识心反而是第二步再跳进来，对于你眼耳鼻舌身所接受到的讯息已经做初步的分别之后，那么意识心会再进来一起作用哦，那么做更详细的分别。所以第一个你要对事有所了解，凡夫是杂染的分别。那么佛菩萨们呢，你就去想想看，凡夫因为用我们那个妄心意识心哦、那么会去做、怎么讲啊，一个 不能够反映出实相的一个分别，其实也就是我们有强烈分别心的情况之下，不平等的情况之下去做分别。所以这个分别，你所分别出来的这个 data， 你所分别出来这个结果，其实绝对不是一个真相、哦、那佛菩萨们呢，你去想想看，他们是在没有分别心的情况之下去做分别，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没有了一个我，他不是以我为自我为中心去做分别。所以你看第六意识啊、哦，第六意识如果你说有分别，所以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我第六意识我视心也要去做分别，凡夫的分别随染缘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哈哈镜，我们有讲过了，那东西不是实相。而佛菩萨呢，他是在平等之中，所以平等之中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他是在平等之中啊去见差别。应该是这么讲吧，叫做事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他的心啊没有任何的分别，他没有分别心，他是在平等的情况之下，在平等之中见差别，也就是我们讲其实是妙观察智。我们凡夫啊没有办法妙观察，因为我们看到的都不是实相，因为我们戴的是哈哈镜。而佛菩萨呢，他没有戴这层哈哈镜，所以他看到的是实相，他在平等心之中去做这个观察。他观察到什么？为什么是妙观察？他观察到的是我们这些六道众生啊，每一个众生虽然佛性相同、哦、这个众生与佛无二不别，但是因为啊众生啊每个人的因缘不同，根性不同，所以还是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想法。他从这个地方去看，他所看到的分别是众生根性因缘不同，所以度化的方式也会不同。他是从这个地方切入，但是众生对于佛菩萨来讲都是一样的，根本跟自己无二无别，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样的，是没有分别的，在佛性的部分是没有分别的，这种慈悲、哦、是没有任何分别的。但是他为了要度化众生，他会在大家的因缘果报根性上面会看到有差异性，这个叫做平等之中见差别， 同中见异、啊、然后异中呢你可以看到同，这个地方、啊、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大概这个概念抓住之后是就很容易了解了、啊、我们来看看，很快的把经文走一遍啊。你看阿难啊，世性无缘，因于六种根尘妄出，也就是告诉你其实势大哦，这个势，眼耳鼻舌身意识，其实它也是没有一个出处，它没也没有一个本源，不是说它真的哇有一个实体，有一个本源也没有，它呀是因为我们的六根去攀援外面的六尘，之后呢试着去做分别而产生的。你自己去想嘛，六根是虚妄的，六尘是虚妄的，那你六根去攀援六尘再做分别，那肯定是虚妄的。所以他告诉你事性真的没有一个出处，是无声的。那么他说啊，汝今啊遍观此会甚众，用目寻历，其目周视，但如镜中别无分析。这个是佛菩萨的境界，其实他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用眼睛去看这外面所有的景象，如果你没有分别清，其实它就有如一面镜子，外面有什么相状呢，离里面啊就会现什么样的一个相状。但是现在我们凡夫有个问题，我们有了一个分别心，所以我没有办法就看到前面的相状我就停止在这个地方，我会开始分别，阿难也会开始分别。他说汝视于中次第标指，你啊当你看到了阿难，当你看到外面这所有的人，你自己就会开始去贴标签，你就会去做分别，贴标签说哦，这个是文殊，哎呀这个是富楼那，这个是目犍连，这个是须菩提，这个是舍利弗，哦，你就会开始每个人啊高低长短胖瘦不一样啊，聪明才智不一样啊，他的果位不一样啊，他的种姓不一样啊，他的名字也不一样，你就会自己开始给他贴标签。那他就跟你讲了，真正要讲的下面这一段是告诉你，其实是啊根本是无声的，是没有出处的。所以就开始下面这一段逻辑就跟你解释说这个是，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现在整个场景有什么东西，一个就是这个是嘛，一个呢是那个，如果说我们用眼睛来做例子，那是不是一个是眼，我们一个眼根，还有呢就是外面的色相，再来呢就是这一片虚空。那请问这个是到底从哪里出来的，是生于见呢，还是生于相，就是外面这色相，还是从虚空生出来的，还是莫名其妙为无所因突然就这么跑出来了，是哪一种呢？所以啊他说啊，第一个先告诉你，先破这个是啊是从见出来的。他说阿难，如果汝是性生于见中，就是光什么意思，就是光这个见啊就把这个事给生出来了，跟外面的色相外境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有没有可能呢？那佛就说，如果没有明暗以及外面，或者我们说这个色空，根本没有外境，四种必无，那么原无汝见，见性尚无，从何发誓？那么你眼睛根本就没有见到任何东西，那外面没有外境，在没有外境的情况之下，你的眼根根本没有办法作用，就是你就算有眼也无珠，你就算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眼根，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你就根本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连去攀援看见的这个动作都没有的话，你怎么有可能做分别？你见性都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你怎么可能去做分别？怎么可能发誓呢？所以这个誓啊，光是有眼根没有外境是不可能发出誓的。那倒过来也一样，如果只有这个外相呢，只有这个色空，或只有这个明暗，而没有眼根，你有可能发出誓吗？其实也没办法呀，对不对？纵使你外面有这么多的色相，但是没有一个眼睛去看它，所以也不可能去做分别啊，是不是？所以他说，若汝是心生于相中，就是光相哦就把这个事给生出来，有没有可能？不从见生哦，就是这地方没有眼根哦，也没有能见哦。那这种情况之下，既不能见明，也不见暗，明暗你都不数了，就都看不到了。也就是说，即无色空，外面所有的相都没有，彼相尚无， 是从何发，根本没有一个影像让你去看，看不到东西，那你如何去做分别？所以只有眼睛也没办法，就只有能见或见性是没办法生出是，也只有外向呢也是没办法，必须要两个互相作用，像一个两我们说两根芦苇草依附在一块儿，才能够好像勉强撑在那里。如果一根倒了，拿掉抽掉其中的一根，另外一根一定会倒。哦，好啦，那再来了，那第三个什么？有没有可能虚空就把这个事给生出来？就是也没有那个眼睛哦，也没有能见的见性哦，也没有外面的外境哦。就光靠这样子一个虚空能够生出是吗？他说若生于空，非相非见，非见无变，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灭缘，见闻觉知，无处安立。其实就告诉你哦，把前面刚刚讲的那两段又重复一次，也就是说如果只有虚空，那肯定是没办法生出是，因为没有相哦，见性没办法工作。如果没有见性呢，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东西啊，所以这个虚空啊，非相非见，那肯定没有办法真的把这个事给生出来。除此二非是什么意思？是说虚空啊，除此二非，虚空啊，没有根也没有尘的意思啊。这个文字非常优美，但是很简短，你就要知道说虚空除此二非，什么样的二非呢？就是根也没有啊，尘也没有。那这种情况怎么样？这个空啊，这个虚空，这个空啊，就有如空则同无，就是说这个虚空没有根没有尘，根本就有如不存在一样。哦，这个空，即使我们说有这么一个虚空存在，也等于不存在。哦，那么你说即使有，他说有非同物，如果你说他应该这么讲，这个虚空啊根本就像没有存在一样，如果你硬说他就是有这么一个虚空，那么他也不同于我们所说的这色法，好像真有一个这个实在的物体啊，或者你看得到指得出他在哪里，这虚空就是虚空啊，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所以即使有也不同于一般的色相啊，非同物，所以即使你发如是，你又怎么能够区别呢？欲何分别？即使你的是啊真的升起了，想要去分析也分析不到东西，所以这个虚空根本没有办法把是给创造出来。所以 so far 我们断掉了，就是我们已经证明了啊，根就是根 itself 就光只是根而已是生不出是，光是相也生不出是，光是虚空呢也生不出是。那当然他说若无所因突然而出，这样有没有可能？也不可能。还有跟你讲哦，如果说你说随时随地莫名其妙那个事就起来的话，他说那为什么你日中就是白天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分别月亮呢？白天你就只能分别太阳啊，就只能看到那太阳啊，你看不到月亮啊，所以也就你就没有办法对月亮做分析啊，没有办法去分别月亮啊，所以也不是突然间莫名其妙就出来，还真的要有一些这个条件存在，这个事才可以。所以呢，佛就说啊，汝根细详啊，详细详审，就是慢慢的，就是让你仔细再去思考这件事情哦。见脱汝精是吧？见性要靠的这个眼睛啊，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相推前进，可状成有，不相成无。外面呢是外境啊，可以看到的呢，就是那个相状。我们说，哎，这是有，对吧？没有成相的一片虚空的这种没有东西的，我们说它就可能就是无吧，或者你说就是虚空。那么如是是缘因何而所出？他说我们现在有见，能见的见性，还有所见的这个色相以及色空是虚空，这三个单独都没有办法把事生出来，那和有没有可能？你说啊，这三个都生不出来，单独生不出来，莫名其妙没原因也生不出来，那唯一现在还有个机会，就是说那有没有可能这些外面东西和而生呢？他就跟你讲，和合而生也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事啊，是它是变动的， 这个是是不是一直不停的分别，不停的分别，所以它是属于动态的。而这个见呢，这个见呢，其实是属于静态的，成寂的。这个成字啊，是寂静的，因为他就看着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讯息，它就是领纳，它在那不动，它就是领纳外面的色相，不管你外面色相怎么变动，这个见性它不动，就是领受外面的东西。那一个动，一个静，他们的那个本质啊，并不相同。所以也没有办法，真的是能够被这些东西和合而生。那同样的见闻嗅尝觉知，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啊。这些外面的体性，或者说你说那色法跟这个见性能不能和合，也不可能。一个是有情，一个是无情，所以这些东西体性都不相同，也没办法真正和合而生出了这个事啊。所以，那么最后就说不应是缘无从自出嘛，刚刚已经讲过都不是啊，所以到这边就跟你讲说，哎，这个是啊，其实就是无声的。那他说，若此是心啊，这个是心呢，你也不要把它一定想就是第六意识，其实所有的事都可以。前六识啊，就是这个事大本无所从，真的就是不是因缘所称，本无所从，真的就是无声的，因缘生不出它，那么和合也生不出它。那么还最后呢，也不可能自然也生不出它，所以当知啊，这个了别，了别啊，后面你加两个字，当知了别之事，就是说这个能做了别功能的这个事，这个事大，以及什么呢？能够做见闻，他这边只用了见闻觉知，其实他整个展开哦，应该是说。所以当知就是我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哦，这个能做了别的七事啊，这个事大，这个不是七事，能做了别的事大，眼耳鼻舌身意事，以及能够见闻嗅尝觉知功能的，有这些功能的七这个根大哦，这个事啊，还有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根啊，其实是圆满湛然的。性非从所，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因缘或者是和合而生出来的，它并没有一个处所，但是它却是圆满而湛然的，也就是净虚空遍法界是圆融的、圆满的，没有任何的缺陷的，多一分它也没有办法再增加哦，再胜不增，不增再繁不减。所以它就是非常的圆满湛然的这两样东西呢，他说兼比再加上前面讲的虚空地水火风啊，叫做七大具名七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这几个字好重要哦。所有一切万法佛在从此再重新分类，就是地水火风空根识，他就告诉你地水火风空根识是包含了一切的万法。我们自己这个身体以及外面所有的一切，就是我们所有的正报跟依报吧，就这么去讲吧。其实就是这七大性真圆融，相妄性真，对不对？刚刚讲相妄嘛，相是虚妄的，因为有根本生不出来是假的，但体性是真实的，相妄性真，而且是圆融的哦，没有任何的缺陷，圆满的。圆融的，他告诉你，就是如来藏，皆如来藏。他也不跟你在讲什么这个虚妄啊，或者什么因缘生灭啊，或者如来藏又随缘变现，他也不要跟你讲了。他跟各现就直接把真相告诉你。他跟你讲说，他就是如来藏。那如来藏是什么状况？根本没有生灭，无始以来啊，哦，不是有始以来，是无始以来，他就一直在那儿。他也没生过，没有，因为原来没有，然后后来出生了，这才叫生嘛。他一直都在那儿，所以没有生这个概念哦。如果他没有生过，他也不可能灭，明白吗？所以他说这个东西啊，这几个字就把所有一切万法，你看啊，你学到今天这边，把这几个字你真要背起来，这七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就是如来藏，本无生灭。他说阿难啊。汝心粗浮，你的心思啊，很多烦恼啊，然后这个没有办法真正仔细去观呢、啊，没办法妙观察啊，所以你没有办法明白啊，这个见闻呢、啊， 见闻嗅长觉知啊，你也没有办法，这些所有的根性啊，或者是能够有了知的这个事啊，你没有办法知道说，其实这所有的一切，其实全部都是，就是见闻嗅长觉知的根啊，能够这个有这个功能，或者还可以再做分别啊，你没有办法去明白这所有的一切，它这所有的万法，这所有的本体其实就是如来藏。他说你看不出这件事情。你啊，那么这到这边呢、啊，算是一个小小的段落。那么再来，他啊再多加一句，也是在跟对，就是要针对要去断两边或断四边。他跟你讲说，你要去观这个六处世心，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识啊。那眼耳鼻舌身意这六处啊，不要把它想说世心，一看到心就一定要那个意识心，不是这样子解。就这六处世心啊，六处的这个不同的事，到底是为同还为异，是空还是有，是非同异还是非空有，就又来了。你说这六处世心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你说它同吗？是同吗？你能讲它同吗？我看未必能讲它同哦，因为眼睛才能看啊，耳朵能听啊，耳朵没办法去看东西啊，那鼻子没有办法去听声音啊，所以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你说它同呢，它还真不同啊，你说它那不是同就异了吧？你说它是异吗？它这六处世心当体即空啊，它就是如来藏，你能说它异吗？你还真不能说它异。那你说它是空吗？哎，如来藏当体即空，你它就空咯。你如果说它完全的空啊，是断灭啊，那不对啊，因为眼睛还真能看啊，耳朵还真能听，所有的各个器官，各个不同的根啊，它也真就能有不同的作用。那你说它是有吗？哎，你找不到它出处啊，它根本不无声啊，你找不到它在哪里啊。你说它空也不对啊，它有，它好像真显出功能了。你说它有也不对，真找不到它的出处，它是虚妄显象啊。所以同样的嘛，那你说它非同吗？还是非异？你说它非同啊，不同啊，它还真同啊，还真是如来藏。然后你说它当体即空啊，这些东西都相同啊。你说它非异吗？那也不是啊，它也不能说它没有不同哦，因为它各自有各自的功能，是吧？然后为非空，为非有，都是同样的意思在里面做。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在告诉你，真正这一个 chap 这一段，真正把你整个空性那个如来藏的实相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一路铺陈哦，从前面这样，你看我们两年学习到今天，其实这一段把所有事情讲得清清楚楚，直接告诉你就如来藏。但是你也不要给他贴标签，如来藏也不是空，也不是有，也不是同，也不是异哦。你说他怎么都不对，因为你不能够用人类那个二元思维模式去套在这个如来藏。如来藏，我在听那个，真的，我觉得那个我在最近一直在跟那个北大的教授的课讲得很棒。他说，其实我们人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把凡夫的那个价值去套到那个圣者的境界，没办法，套不了。说不通，没有办法真的把这个东西解释出来。所以举凡你用凡夫的思考方式去解释去思维，你就知道不对，那就对了。哦，这个如来藏是那个圣者的境界啊、哦。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这一切的东西先把它拿掉，凡夫的思考模式把它拿掉。所以他说汝原不知啊，如来藏中性是明知，觉明真是，妙觉湛然，遍周法界，含土实虚，宁有方所，寻夜发现。其实这些字啊，非常的优美，但是我们也不要被这个优美的文字啊所困惑了。你其实就是用性色真空、性空真色的这个概念去理解它也就可以了。这个明性性是啊，就在如来藏啊这个藏性里面所含藏的这个是，这个分，你可以讲说这个分别的功能啊，其实它是妙明真知。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我们的妙观察、啊、就是它非常非常清明，非常清楚，非常的觉知哦。他知道万法平等，无有高下，但是众生却有不同的因缘根性，会显现出不同的一些想法经历，所以你要度化众生。这个地方其实就在讲真空妙有，你要去度化这个众生，那你要去了解这个，理解这个众生，所以你不能偏空啊，你不能够断灭，说哎呀， 所有东西好吧都一样啊，都是平等，那不管了，都是一个方法，可不可以？那当然不行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就去设想，我们今天在演这个舞台剧，哦，你今天里面可能演一个男的，或一个妈妈，或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或一个树，或一只小狗，那没办法，这里面这个舞台剧里面就有这么多的人物，你要度化他们，你要跟他们沟通，就得去用他们的语言，就得去用他能接受的方法。对不对？你跟小狗讲话，你要用小狗能够接受的方法去跟它沟通啊。你要跟一个妈妈，或跟一个老人，或跟一个孩子，反正有这么多不同的众生，你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跟他们沟通，去度化他们。哦，但是如来藏性所显现的这个事，是清清，非常清明的，哦，非常觉知的。所以啊，这个是妙明。妙明，而且是真的知，他的这个觉知是真知，而不是我们凡夫啊所显现出来那个杂染的分别心，只会分别大小、好坏、美丑等等，而且是以我为中心，我说了算，这个是不行的。那么觉明真事呢，其实讲的就是妙观察智，所以这样子一个情况就叫做真事。什么叫做真事？就像真火、真风、真空、真根，它就是真事。这个真事就是妙观察智啊！哦，所有在平等之中，它能见到那个差异，众生根性的差异、因缘的差异，它才有办法有效的去度化众生。哦，他所看到的，但是平等是什么？从那平等的佛性之中见到差异，但是在众生的差异之中呢，他还是能见平等，就是那佛与众生无二无别的那个体性，那个真如，那如来藏。哦，所以啊，他说这个事也是一样啊，跟根一样啊，周遍法界啊，这个含土实虚啊，也就是说，其实他就是在因为真空，所以他妙有这个妙有啊。等会儿我们就在那个，我们来 review 整个空性，今天是很重要的一环呢、啊，我们待会就会请同学来讲说，哎，那我们之前讲缘起性空是吧？那现在讲真空妙有，就想问问这中间有没有那个，其实好像是类似的东西，但是到底有没有差异性啊？那大家的感觉不一样嘛？我们待会请同学来分享，所以这边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就是真空妙有。如来藏所含藏的地水火风空跟识，空跟识啊，虚空这个空是虚空，就是它其实体性是真空的，因为它真空，它才能现妙有，也就是说它不受时空的限制，它该怎么样，它宁有方所，没有当然没有方所哦，它尽虚空遍法界，含土实虚，它在十法界，它爱怎么变就怎么变，有什么需要它就变什么样子，就做什么事情。哦，所以巡夜发现了众生寻染缘，佛菩萨寻净缘，所以在那个显用处的那个缘起或者妙用的地方，它那个显出来的东西就那个层次就不一样。哦，这个地方我们到时候听清，再看看有没有同学可以做分享。所以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多无实意。这个地方啊，就对于整个七大做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ending。好，我们先停在这边。